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入托入园入学新生9月30号之前完成接种证验查。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教委日前印发了《北京市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防疫苗接种验查及疫苗补种工作方案（2021年版）》，要求新入托、入园、入学儿童在9月30号前完成预防接种证查验。方案规定，预防接种证查验对象包括各类托育机构、幼儿园及中小学校本学年新入托、入园儿童。小学一年级入学新生、初中一年级入学新生及新转入儿童，其中新入托、入园、入学儿童要在9月30号前完成预防接种证查验，11月30号前至少完成漏种疫苗的首次补种、漏种儿童的复查。根据规定，疫苗补种全部免费，没有完成规定剂次的儿童只需要按照标准补种未完成的剂次。对于无卡且无证的初一入学新生，必须在11月30号前至少完成麻风腮疫苗和 A 加 C 群流脑疫苗的补种。托育机构、幼儿园或学校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负责为漏种儿童进行补种，也可以在托育机构、幼儿园或学校中符合要求的临时接种场所接种。暑假期间，家长更不能大意，线上线下聊天最好提高警惕。媒体报道，刚上高中的小孙在玩手机时，一个自称学姐的女孩添加了他，很快就和小孙聊得火热。几天后，在这个所谓学姐的怂恿之下，小孙通过微信向学姐发送了自己的裸照和不雅视频。拿到照片和视频之后，所谓的学姐立即变脸，以公开发布小孙的裸照和不雅视频相威胁，向小孙索要25200元。陷入恐慌的小孙不敢向家长求助，又担心惹怒对方，只好把自己的全部零花钱都转给了学姐。但小孙的家底儿也只有2000元，仍然满足不了学姐的胃口，对方还是步步紧逼，实在无力支付的小孙左思右想，最后向家长坦白了事情的经过并报警。警方很快将这个所谓的学姐抓获，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小孙。到这时，小孙才知道和自己聊天的学姐并不是女性，更不是这所知名中学的学生，竟是一名无所事事的中年男子。经过海淀法院的审理，这名男子因为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元。小孙之前转给对方的财物也由对方家属退还。这个事情给小孙非常大的冲击，现在才明白不能随便加微信好友，更不能做学生不该做的事儿。巴西沉浸式儿童剧《丛林奇境大救援》，故事讲的是美丽的雨林像往常一样安静和祥和，在阳光的照耀下，熟睡的动物们被唤醒了，他们又唱又跳，非常开心。但一群客人的到来让雨林面临被破坏的危险，这里的动物们即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受伤、考验、惊险、梦境，这些到底是真是假？雨林最终是否能被营救成功呢？我们的人类又该为雨林做点什么呢？巴西沉浸式儿童剧《丛林奇境大救援》演出时间是8月1号，地点在繁星戏剧村一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44元的票价。大型儿童舞台剧《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父辈的旗帜，这部剧是一部包括抗美援朝、两弹一星、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垃圾分类、中印边界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以及时政热点事件的国民普及互动式偶形剧。它的特点是以简明诙谐的表演风格、引人入胜的故事、催人泪下的台词以及爱国主义的底色讲述中国故事。大型儿童舞台剧《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父辈的旗帜，演出时间是8月14号和15号，地点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5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 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那为什么要推进双减政策？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双减？意见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哪些影响？家长又该如何应对教育导向的变革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老师。江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这份意见出台之后，可以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哈，所以呢，想请您给我们解读解读。首先来说，这个意见是在什么样背景下提出的？ 应该现在目前大家对于中小学孩子整体的课业负担这件事情已经说了很久了。各地包含教育部也曾经出台过系列政策。减负这件事情也说了很久了，但是到现在实际上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对。 那我想这个政策的出台实际上就是吸收了各方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包含现在的针对于最核心的问题直命要害去进行整改。包含这次的整改力度，无论是从机构还是从教师还是从家长，实际上都是眼前一亮或者是眼前一跳的这种状态。所以整个这个政策是超乎大家预期的。 那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出台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80后，我的小时候就在讲减负，但是我们的老师要给我们讲一个问题，就是减负等于家政。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没有落实到位，甚至没有什么具体细则的。 是的。减负实际上一直在说，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除了学习，他除了教学，它还有一个育的一个概念。 对， 育的概念就是我们需要让他成长成为一个有健康身体和健康人格的人。 同意。 那么当你把整个孩子的时间全部用学业充满的时候，他又如何去进行育人的这个工作呢？谁去进行育人的这个工作呢？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是特别是到00后已经进入到大学的这个阶段，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已经明显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目前的孩子实际上他并不快乐，而且从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上已经大面积的产生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从新兴人类，现在实际上像90后已经进入到成年阶段， 对， 大家二胎或者三胎的政策没有人接招。为什么？实际上就是养育的成本和养育的风险太高。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政策，我们看到它直打的是教育，直打的是这个培训机构或者是教学双减。 对。 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为更高层面的社会的发展，包含整个人口的发展去做一系列的部署和安排。 是的。那也就是说确实现在哈，我们通过那一代人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的反应，包括我们国家现在的一种比如说老龄化的一个状态，我们可能需要抓紧就给这股风啊，或者说给这个情况踩一脚刹车，慢慢慢慢的停下来。但是我们确实能感觉到这个刹车踩得非常非常的重。有很多人可能适应不了，因为有人还是会担心，比如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刚才讲到啊，80后可能碰到的减负第一波那时候，那我们就会想，你高考的这个方向或者说的内容不变，机制不变的话，那我还是要额外的多学习啊。可现在这个比如说培训机构没有了的话，那么想要补课的同学们该怎么办，家长们该怎么办，这个可能是大家很关心的内容。 我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首先呢，你说到 高考这件事情。 嗯， 高考这件事情实际上新高考改革已经推行了一段时间了。 嗯， 从新高考改革里面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两个信号。 嗯， 一个信号呢实际上是学生的自主选择。这次高考改革更多的是把选择权给了学生。 嗯， 比如说我们学生可以去针对于自己的喜好进行选科。 对， 然后 没有所谓文理了。嗯， 对，包含他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他可以去进行专业或者专业组，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规划去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了，这是一个。 嗯嗯， 另外一个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这次高考改革从考试到评价机制上有了很大的改变。 嗯， 就是现在的考试绝对不是你简单的靠大量刷题你就能够达到高分的。 嗯， 它需要很多这种学科上面的这种非常灵活或者非常广的知识层面的这种积累 融合。嗯， 对，它需要融合。 嗯， 另外这次高考改革我们还听到一个概念叫综合素质评价。 嗯哼， 那也就是说它会用这种除了考分以外更全面针对于你的这种评价机制去进行针对，就是用这个东西去做尺子进行招生。 嗯， 当然这个改革我们目前看到的它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嗯， 但我们看到了信号。 嗯， 就是从孩子的教育教学包含到评价标准包含到升学，它实际上更多的是更多元化的更灵活的，更多的不是考核的是你简单的机械的刷分就能够达到的水平。 当然。嗯 嗯， 我们说考试考的不是会，考的是熟，那你要想考高分就是考你要学的精啊，学的通啊。 对， 这个当然同意，这个同意，但是其实它是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刻意练习的。 嗯， 那我刚才的问题其实就是大家伙需要刻意练习的时候， 嗯， 比如说这个年龄段他可能就是崇尚玩， 嗯， 他不愿意学习啊，不愿意刷题。 是 啊，那是不是会让他们变得，对不对，对于那些分倒是不追求也不按照他当标准了但是学的是不是就不扎实了。嗯， 这个我是觉得哈，就是这次双减政策里面更多的提出来的是校内教育场景为主体。 对， 就是说你很多教育教学包含课业的事情在学校里面是需要完成绝大部分的。 嗯， 那既然在学校里面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包含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包含我们的这个课堂教学，包含我们的作业，更多的是不是大量的作业而是更精的作业。 嗯， 针对于学生学习更精细化更个性化的作业，那么这一系列的行为如果我们都能够落实，都能够在家校互动的前提下让孩子能够参与进去，我想你的学习还真的需要在课外补吗？ 嗯， 那如果我们主战场在学校里面，学校、教师、家长、学生这几方联动起来，让他所有的功课在学校内能解决，我们没有必要在校外再去花钱再去加时间了。 嗯， 校外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拓展自己的视野，真正的去接触社会，去了解社会，甚至在我的这个多方的这种兴趣等等上面去进行拓展，让我更多元化一些。 嗯， 更多的成为一个未来社会需要的人。嗯，我想这个才是更健康的教育环境。 嗯，是的，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我非常认同这个方向是很正确的哈。 嗯， 我们用学校作为兜底。 嗯， 那如果你想要提升的话，那么可能还需要自己去加练，这个很好理解吧，就跟运动队一样，你想练得比别人好，你投篮比别人准，那你去多练习嘛，你要去看看四点钟的太阳嘛，对不对？ 是 的。那这些的话可能是依据每个人的不同，因为我们评判标准多元化了， 不一样了。 哎，对对对，有可能会促进他，促进同学们有一个自主学习的意愿，因为他不再被反复的折磨当中，反复的这个 对一点点从会到这个刚才说熟这个过程，如果是他主动的就会很好解决，那如果是被动的话就极其痛苦。 对，实际上孩子是这样的，当他在被学习的状态， 嗯， 也就是说被要求学习的状态，他是 排斥 参与者，他不是主导者。 对对对对对，他没有胜任感。 对，这时候的教育教学包含学习质量包含这种获得感是少的。 嗯嗯， 但是如果你让他有了自己的方向和兴趣，他成为了学习的主导者的时候，我想可能我们更多的需要的是这种学习场景，或者说这种学习状态。 嗯， 那如何去激发这种学习状态，至少我觉得用大量的课外辅导去填满孩子的 是做不到， 业余生活是做不到的。 是的是的。 那这个您觉得这份意见将会怎么执行？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执行了？会在这个开学季吗？ 应该是有明确的试点省份，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些省份，像之前教育部已经公布了一些十几个地市吧，已经在做一些前期的试点了，那我想包含这次也明确提出来，每个省份除了公布的这些试点地域以外，每个省份至少是有一个地方是要开展，马上开展这个双减的这个活动或者是这个意见的，那我想一旦有了种子，再去遍地开花的去进行复制，各地再去不断的摸索自己的经验，调整自己适合自己当地教育资源和环境的这种具体可行的政策，会是很快的。因为这个政策真的是有效的推行下去之后，我想我们的教育才能真正的回归本位。 对。这么它原来应该有的样子。 对。 而现在我们谈教培行业的时候，包括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的很热烈，那就是大家觉得把培训和教育弄成了同等的概念，其实它不一样。 它是完全两码事。 对对对。一个过于机械化。 是的。 就是培训肯定是过于机械化，它就为了目标很一致，这倒是很符合我们理解一些事情的那种。就直来直去，但教育它往往是它针对人的嘛，它不是对一台机器，你要就输入命令，然后最后出来一个什么什么答案，这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 而且往往因为这种机械化的、简单化的这种目标，会导致我们的功利化情况越来越严重。 对， 我想这个是我们教育真的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您对我们如果愿意总结的话，您觉得这个双减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通过减轻学业压力和让我们的这个课外时间更多的空余出来，把这个利人树德的这个场景和这个工作能够落实到位，这个应该是整个这个政策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和意义。 对，因为这是对于家长和学生们而言要听到这个，它里面具体的一些很多细则哈，可能是对的校外一些培训机构啊，线上的一些教育公司，那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这个影响啊，那无非就是它不正规的或者说是不符合这次要求的，它就不在了，它就关门了或者下架了。 对。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您觉得这份意见出台之后将会产生什么样大范围的影响？然后家长们的焦虑情绪会得到缓解吗？ 我想首先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培训机构。因为培训机构实际上无论是学科的还是素质类的还是在线的，那一定会经历一次剧烈的洗牌。有一些可能就真的会不存在了。包含这种服务的质量和监管也一定会更加严格了。 对， 那么反过来，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如果家长就是抱着我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我就完成了我家长的这个责任或者是义务，我就对孩子负责了，那么对这些家长来讲也是冲击最大的，因为可以选择的培训机构会很少了。那可能就需要家长在孩子课外的这段时间，他的陪伴和他的育的职能就必须要发挥出来。那么这样的话，我想可能对于家长本身他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了。那么第三块，实际上对于学校来说，实际上责任和压力更大了。简单的看就是课外3:30以后这段时间，你学校是要管的。 对。 但是本质上来说，我们说教育的职能回归到学校内，而不是说放在培训机构，那你在学校内的教育职能，你的质量，你的师生满意度，你的跟家长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互动，实际上压力更大了。 是。 所以针对于整个这一个系统，我们说它是一个换位或者是一个回归。那么在这种回归的过程中，大家如何去跑位，如何去定位自己，如何去更快的更积极的适应，可能是要几方联动起来一起去做积极的响应的。但是这种变化，我想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当然。那您觉得这个我们从这样一个巨大的政策出来之后哈，对于各方都会有很大影响，那么多长时间能适应各方？ 我想这可能取决于家长的认知， 嗯， 因为培训机构应该马上就会各地已经在逐步的在梳理了， 嗯， 这个应该是最快的， 嗯 因为它都属于商业机构嘛， 对， 但是更多的我想从学校来说，比如说你的课后三点半你就是一个看护功能，还是说真的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化发展兴趣爱好发展的这么一个场景， 嗯， 那他学校实际上需要预算，需要资源，需要师资， 嗯， 那这些从哪来， 嗯， 那么针对于老师来讲，工作时长多了，压力大了，老师是不是能够多劳多得，是不是能够有获得感成就感， 对对对， 还是就像蜡烛一样燃烧，那这是需要配套的机制的。 是的。 那么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一样的，家长从一个惯性的焦虑鸡娃的一个思维里头，是不是能够快速的跳脱出来， 嗯， 能够从孩子真正的健康成长这个角度去重新调整自己的鸡娃的方式，或者是行为习惯，或者跟孩子沟通的习惯， 嗯， 那这个可能也是真的是考验家长智慧的一个契机了。 我刚才听您这时候我在想，你说会不会这个政策落地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家长学校？ 啊，是有可能的， 是吧？ 是有可能的。 对，在教育这方面，嗯， 对，我想可能甚至有一些家长会不会重新自己再去学一下学科，外面不好找了， 自己来吧， 直接上，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可能我们培养孩子哈，当然我们能够说分数考得很高，将来进入一个好的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当然， 但一定要知道这不是唯一出路。 是， 我们家长实际上更多是真的是要调整自己，因地制宜，因孩子自己，让孩子成为孩子自己，这是第一。 嗯，嗯， 真正的发掘我们孩子自身上面的亮点和特点，然后去因势利导的去有效的陪伴孩子，这实际上是最核心的家庭环境和教育了。 嗯，也就是说，其实它，最大的作用或者最大影响，我们能够显而易见的会让，老师们转变一套教育的思路。 嗯， 家长们转变一下教育的思路。 对。对，都必须要为之而动。 嗯，对，那么像教育机构啊， 嗯， 或者说我们退课呀，怎么样？那应该都是非常表面的事情。 那是最简单。 真正改变的是人们的教育意识。 嗯，是的，是的。 嗯， 而这个改变真的是对于孩子的从心理到身体上面的健康成长，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嗯，是的。 嗯， 那我们这集先聊到这里，下一集呢我们考虑考虑比方说素质类的学科有可能呈现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包括线上教育有可能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哈，到时候再邀请姜老师做客我们节目。 嗯， 谢谢姜老师能够接受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